好啦，我哋翻嚟啦。 第四只未拜拜住，头先讲咗拜拜啫，唔小心傻一傻咁啊！呢期 转头见， 啊，转头见啦，又见到啦。第四只啦，历史启示录嘅第九集啦，海外华人嘅敬秋史啊！嗱，啱啱讲到咧，我哋去到就讲到太平天国嗰班人咧，就走难，就去咗秘鲁。嗰，个地方咧，就其实咧系一个叫做兵家必争之地嚟嘅，因为嗰度盛产呢个矿产。咁我就揾到机会咧，就发围。 唔系好聪明呢班人，真系好聪明， 冇错。 因为智利就喺头壳顶， 嗯， 佢哋就喺脚底， 系啦。 咁如果佢哋一联盟咧，就变咗一个包抄啦。 系冇错，因为佢都谂过嘅。如果咧，如果佢哋唔合埋帮智利政府做翻啲嘢嘅话咧， 嗯， 其实调翻转头，你咪起完之后，你坐喺度咯，你咪自己管自己啦。咁，嗯，有一日边一方胜利都好啦，到最尾都要剿灭你嘅。咁我就决定咗一铺埋大，就压落去帮智利打。喺智利同埋佢哋太平军呢班人嘅军事行动当中咧，好多时咧就带俾呢个政，即系带俾呢个秘鲁同埋玻利维一个牵制作用。即系话咧，佢主力打紧呢个智利嘅时候咧，呢个秘鲁同埋玻利维联军咧喺后边搞搞震。同埋佢哋咧最得意咧，佢哋嘅战争方法咧就同嗰啲西方嘅地方嘅嘢又唔同嘅嗱。佢哋系中国人，变咗佢哋个资源咧就冇正规军咁多，即系话枪同炮冇咁多，佢哋大部分咧就用冷兵器，即系用刀。 同埋你有一个重点，嗯，你可能会忽略， 嗯， 语言， 嗯， 佢哋可能智利、秘鲁同埋玻利维亚，佢哋讲嘅南美话咧都系嚟自拉丁文， 系。 只有你别树一格讲紧中国嘅国语又好，广东话又好啦， 或者福建话都好啦，或者系客家话， 系你哋自己会明嘅啫。你哋沟通嘅，你哋自己会 冇错， 你唔会明我讲。 佢哋唔会存在有叛变嘅机会啊！ 冇错， 即系话咧，佢哋咧有几次嘅战争咧，系几鬼鼠到咩地步？因为系黄种人啊嘛， 系，嗯，啊。 咁佢哋咧嗰阵时又智利又好，玻利维亚又好，甚至秘鲁都好啦，佢哋好多雇佣兵咧就系，是，印第安族嘅， 嗯。 印第安人咧其实同中国人就似样嘅， 似 又系黑头发，又系少少黄 黄 啲红红啲皮肤。 嗰个源流可能会系有关 系，系有啲蒙古人种咁样嘅，系啦，佢哋系啦， 冇错。 咁啊，跟住佢哋咧有几次咧就系化妆扮呢个印第安人， 嗯， 就入咗去呢个玻利维亚同埋。秘鲁嘅军队入边，突然间入到去之后咧，就佢哋唔系用嗰啲军号，哔哔哔哔哔，唔系噶，系吹号角噶，即系嗰啲海螺都呜咁啊，即系听呢声，哇！你普通人唔知，你都会震一震啦。佢就一掹两把刀出嚟，杀啦！咁样斩，即系斩夸张， 即系啦，暗号咯， 系啦。同埋佢哋嘅战争方法咧，通常咧就系好搞嘢嘅。嗱，正常咧两边对垒咧系用枪棒嘅，佢， 嗯， 哋因为冇乜枪咧，佢哋唔系咁玩嘅。佢哋咧通常咧喺你嘅射击范围啦，通常嗰时啲枪可能得百零二百米咁样啦，即系咁上下啦。佢哋就走到咧四五百米嗰时做啲乜嘢咧？摇旗呐喊喺度。打锣打鼓，砰砰砰砰砰，打咚咚咚咚咚咚咚，打锣打鼓，当当当当当当当，咁人哋都唔知喺度做紧啲乜嘢嘅时候，喂，嗰班中国人喺嗰边，跟住咁嗰啲军队嗰啲玻璃话同埋嗰啲秘鲁，喂，冲埋队嘅咧，一冲埋咧，佢哋喺短时间讲嘅系几十秒当中系匿埋晒嘅，系匿埋讲紧咩？可能有啲掩盖物啦，又或者系有啲叫做遮蔽物啦，喺侧边匿埋晒咯。咁啲人揾到就，哎，算啦，都唔喺度，唔知去边度。可能佢哋玩嘢傻啊，班友仔走，一走晒啦咧，就佢哋班人就会揸刀合围咯。系好多次咁样咧，俾佢突击成功咯。 好类似空城计 啊！系啊，好多计谋啊，因为佢哋打惯仗啊。 中国人系 好古惑， 系多呢啲嘢。 即系总之 系啦，你有睇《孙子兵法》嗰啲。 即系总之，你打阵地战嘅时候咧，佢吹你唔涨，掹你唔涨。但当你喐嘅时候咧，得啦，我最惊你唔嚟打我啫。 唔系善用地形， 冇错。 周边嘅植物啊，嗰啲咁做掩护咯。 唔怕你黐，唔怕你呆，最怕你唔来。好多时咧，一动起支旗，一挥旗嗰刹那咧，个气势一嚟咧，咁你知啦，打尽都好讲士气噶嘛。虽然你班人揸住枪。但你都要 refill， 即系你都要 reload 啊，咁样要装置啊，都系打完一发打唔中嘅时候咧，你 refill 佢已经冲到埋你身边，佢哋嗰啲人 长枪系有一个唔好嘅地方就系佢 钳制唔到对方嘅， 系短， 因为你系要远距离，你先可以有杀伤力噶嘛。近距离咧，执住个枪头就已经冇办法可以。 最好笑咧，智利嗰个少将咧嚟视察佢哋太平军嘅嗰个军营嘅时候就话：，你哋呢班人咧，就虽然冇呢个西方嗰啲军队嗰种叫整齐，但问题你哋有好高嘅纪律。同埋你哋系好团结，你哋啲人好严肃，即系唔似西方嗰啲咧，哎立正企好咁啊，佢唔系佢哋有自己一套嘅体系，而嗰套体系咧喺作战当中系好紧密嘅。嗱，因为另外一样嘢就系咧，当你哋漂洋过海呢班中国人，除咗老兵头先你所讲，我哋讲团结之外咧，好多时佢哋啲人唔系亲兄弟就系、是、同乡。唔系同乡嘅话咧，就一定有啲表亲关系、叔侄关系， 唔正直， 一个个家族嚟噶， 唔正直。因为我既然喺中国内地太平军死唔去，再去到外地，委曲求全都死唔去，咁我知已经烂命噶啦， 系烂命， 我已经烂命噶啦， 唔怕死、啊， 我仲有咩好惊啊？所以咧，你远距离咧就可能嗰支枪有用， 啊、 但系近距离咧就一定系我把刀有用。 通常咧，佢哋以前啲战争就冇谂过啲人冲得埋你咁快噶嘛， 冇咁够姜啊。 系啦、 啊， 佢哋真系好够姜， 点会走埋嚟同你斗剁嘅啫？唔会 系啊，即系成一埋去咧，仲要佢哋。斩人嘅时候，佢哋唔会手软嘅，所以咧，佢哋嘅威名咧喺当日嘅智利军中咧，就已经系佢哋个声名好高啊。咁、对于玻利维亚同埋秘鲁嚟讲咧，其实系好惊佢哋嘅，惊到个地步就系话一听到太平军一听我嗰个海螺一吹响号角， 号角啊，当系 一吹响嘅时候咧，嗰啲人咧四散啊，惊咗啊，所以到最尾咧，佢哋咧就帮助咗呢、這个智利咧就重夺，即系攞咗呢个咧就啱啱。所讲嘅城市咧就伊基克啦，就攞翻嚟。好啦，攞翻嚟之后咧，咁智利咧就佢帮智利打咗好多场仗啦。咁后来咧就佢哋智利就话：，咦，你哋嗰个军队上面个军旗咧，可唔可以改少少嘢啊？有咩改啊？佢个军旗入边一路打仗都仲写住嗰个三角旗，写太平啦，好似系不如咁啦，横掂你都系自己有。不如嗰度你整翻智利个国徽喺度啦，跟住就叫佢哋咧嗰个军旗唔好写太平啦，就直情用智利个国徽嚟代替。咁起码叫自己人啊嘛，点知太平代表乜嘢啫？系咪？好啦，跟住佢哋咧一路系咁打啦，打攻城略地。好，继续去一去逃啊！我哋去一去第七、第八啦，去八啦。系啦，当日佢哋嘅军队咧就佢哋嘅制式啦，同真系用深色嘅衫血衣军啊，系啦，去埋第九啊。嗱，再睇多一次啦，个伊基克市咧就喺玻利，所以咧后来咧智利个版图就切割咗，玻利维亚系冇咗个海岸线嘅，就系个原来 彻底失守， 彻底就冇，跟住后来咧智利军都直情打到落去咧秘鲁个首都嗰度，去到利马，你见到利马上面嗰度咧，跟住就逼咗秘鲁同埋玻利维亚签咗个和约，呢、个就叫做唔知太平洋和约，系啦，咁就自此之后咧，成段海岸线咧就俾智利就。揽咗翻嚟啦， 所以今日啲海产都好犀利。 系啦，再加上呢个伊基克市系一个好重要嘅海港，就专门系即系运输啲矿产出去出边嘅。咁跟住咧就有一个最紧要嘅嘢就嚟啦，去到十一啦。系啦，嗱呢个就是太平军嗰个服饰啦，你见到佢哋都系揸矛揸枪嘅，系啦，去埋十一 A 啊。好啦，当日佢哋嗰啲制服啊，好啦，去埋十啊，睇埋十啊，系啦，嗱呢个就得意啦，呢个就系咧佢哋咧包住个头啊，用埋嗰啲衫咧，就其实系同即系佢哋本身嗰啲军队系有啲格格不入嘅，有啲唔同嘅。好，翻翻嚟先，跟住嚟了啦，知你话好啦，既然你哋班军队咁骁勇善战，我就掌咗个地方俾你，就直成将伊基克呢个地方咧俾你为一个自治嘅地方。就俾咗你哋呢班軍 安抚你班友啦，当奖励又好，乜都好啦。 跟住仲讲我话，不如咁啊，你又再帮我攻城略地啦。但系呢班中国人就话唔好啦，我哋喺度，既然有呢个国籍， 我目的已达啦， 已达啦，我就鸣金收兵啦，我就唔再帮佢哋再打啦。所以而家咧喺伊基克市入边咧嘅华人咧，其实个地位都好高嘅，去到十一、十二啊。系啦，呢啲当日嗰啲制式啦，啲个样啦，十三啊，系啦，当日嘅战争嘅状况啦，去埋呢个十四啦， 好啦，嗱呢啲就有啲新聞嘅報道啦，伊基克嘅居民啦，有四分一嘅華人血統，到今時為止都係嘅。咁其實咧，而家智利嘅境內咧有300,000嘅華人左右啦， 嗯哼， 其中200,000就係住喺伊基克啦。系啦，咁我哋有时佢哋讲嘢咧，倾偈啲语言咧，都仲保留住中文嘅。譬如话你生咗个女，咁佢哋叫做阿妹，个女就叫阿妹。咁啊，嗰啲食饭嗰啲咧，都仲好似讲啲口音啦，好似我哋广东话，又或者好似国语咁样嘅讲出嚟。系啦， 嗯哼， 好，去埋14啊，15啊 ，sorry 15系啦。嗱，到今日咧，佢哋啲时节啊，做啲庆典咧，都仲着住咧啲中国人啲嘅服装啦，系啊，咁样嘅。好啦，喺1999年咧就建成咗呢个伊基克嘅博物馆啦，收藏住当年太平军使用过嘅三角旗，即系话呢段历史喺当地华人嚟讲咧系一个刻骨铭心，兼且系值得佢哋骄傲嘅一件一个 能够落地生根，因为咁嘅 系啊，即系打咗山头翻嚟， 真系 你咪叫打山头啊呢啲？ 唔系，打山头其实是另外一样嘢 好。好，16啦，去埋系啦。到最到而家咧，佢哋啲譬如话啲总理啊，啲国会议员出巡啊，时啲大时大节咧，你见后边咧都依然系保持住好多中国传统啊，后边舞狮啊咁样嘅。嗱，后边舞狮嗰个动作咧，见唔见到个头上面坐咗个人啊？嗰、那个动作叫坐头，就其实将个狮子动高嘅，系啦，啲南狮北舞啦。好啦，翻嚟啦，好啦，咁咧。讲完呢一个智利之后咧，咁就我哋去到佢一去咧，最后一个讲嘅人啦。好，佢去第四节嘅一先，系啦。嗱，呢个毛里求斯嘅位置咧，就近住非洲嘅， 系啊， 系啦。咁啊，即系点解要搜张相出嚟俾人睇咧？个地图咧就话俾人哋听，其实咧，佢离呢个中国咧就好远嘅， 好远，好远， 好远。嗱。近住非洲大陆嘅，咁其实呢个岛国咧喺当年嚟讲咧都真系都比较落后少少啦，毛里求斯系啦。咁点解要咁样讲咧？就因为同嚟紧呢张相咧有一个绝大的关系嘅呢个故事。好，可以去第二张相啦。好啦，呢个停喺度啦。好啦，嗱呢个咧就系毛里求斯嗰个银纸啊，呢一个咧叫做25个卢比，因为佢哋嗰个国家嗰个钱嘅叫卢比， 个货币， 货币系啦， 佢系叫卢比啊， 系啦，嗱你见到个中国人嘅样喺度， 系啊， 系啊，但 华人。 系华人啦，系咯，但系通常我哋银纸咧，以前咧香港嘅银纸啊，梗系树头婆噶啦， 系咯系咯， 咁啊，通常调翻转头，而家嘅银纸咧，通常就系啲 风景啊、节日啊咁， 节日啦，即系我哋香港人特色嘅嘢啦， 系 嘛，咁啊，点解佢个特色系变咗个华人嘅面孔咧？咁啊，即系话佢喺个国家嗰度咧，有一个好崇高嘅地位啦，啊，咁呢个介绍一下啦，叫朱梅伦啊爵士啊，咁啊，佢其实佢哋。都系好似以前啲古仔，头先啲古仔咁啊，但佢就唔系卖猪仔啦。 佢好啲啊， 佢好啲， 命运好啲， 佢咪话好啲啦。咁啊，冇咁坎坷啦。咁啊，好啦，咁啊，留意到先系啦。好嗱，朱梅伦爵士咧，其实佢老豆咧，就其实佢都系无独有偶，佢都客家人嚟嘅。系啦，真系好劲客家啦，出边就好见臭。咁啊，佢爸爸咧喺19世纪末咧，即系1890几年咧，就去咗呢个毛里求斯咧发展啦。就系嗰句啦，嗱，今次佢就唔系卖猪仔，今次佢咧就漂洋过海咧，同埋啲屋企人咧好似移民咁样咧，就去做生意咁样嘅，搵食嘅。咁佢咧就佢其实朱梅伦就出生于呢个1911年，即系辛亥革命嘅嗰一年啦。咁佢就好劲抽嘅，佢喺度第三先，系啦，系啦，呢、這个就系佢哋嗰个家族啦，朱梅伦同屋企人啊。阿妈妈啊，成啊，咁佢哋咧就佢系能够讲到咧呢个中文、英文同埋法文三种语言嘅。好，翻翻嚟先，系啦。喺20岁嘅时候咧，阿朱爵士咧，就已经咧将佢父亲嗰个杂货店咧就发展为一个好似集团式经营噶啦。好，佢去3A 系啦。嗱，真系杂货铺，佢就卖啲杂货咧，同人哋又唔同嘅，卖啲真系叫做罕有啲稀，嗰啲叫做我哋矜贵啲嘅嘢啦，咁就赚咗唔少钱嘅，吓、啊、好，跟住就可以去四啊，系啦，嗱呢一张紧要啦，嗱呢张停喺度啊，今日朱爵士咧最犀利嘅地方咧就系咧将佢嗰个屋企嘅企业咧就发展成为，到而家为止啊叫做 毛利求斯二十大嘅企业之一。咁即係话呢，其实佢係有钱人嚟嘅。仲最紧要就係话呢，佢除咗有钱之外呢，佢就帮咗呢个毛利求斯呢就发展咗好多嘢嘅。咁佢当年呢，佢曾经试过呢，你见到啦，阿英女王啦，薛立波呢，即係同佢揸扒握手 嘅。好后生嘅薛立波。 係啦，好后生薛立波啦。咁佢就本身呢，呢个啊朱爵士喺毛利求斯呢做咗好多建设，因为佢曾经试过从政。就推动咗成个毛利求斯经济发展嘅。好，佢退埋第五啊。而同样呢，佢亦系一个呢虔诚嘅天主教徒嚟嘅。咁样嗱，你见到佢而家呢度呢，佢巡游咁样呢，就其实佢赢咗地方嘅选举。佢曾经试过呢做一个地方嘅行政部嘅部长嘅。咁亦系代表过呢毛利求斯出席过呢个联合国嘅会议。即系话呢个人呢，喺毛利求斯嘅国家当中呢，系一个好高声望嘅人嚟嘅。仲有呢，当日呢客家人呢同埋广东人啊，或者同其他地方嘅人呢，喺毛利求斯呢就分帮分派。 係啊，好自然㗎啦。 係啦，就你打我打你，就佢呢就将呢班中国人就团结起嚟呢，就帮呢个社会发展嘅。好，去埋第六啊。咁啊，第六系啦，嗱，见到后来啦，佢哋嗰啲同埋当地嘅市民啦，同埋唔同嘅人咧，去即系叫做做融合埋一齐啊，生活啊，吓嗱，咁我有一个虔诚天主教徒，佢曾经试过1991年咧就获呢个教宗咧若望波罗二世咧就颁授呢个爵士勋衔嘅，所以到最尾佢过身嘅时候咧就叫爵士，但系最得意嘅地方就系咧颁完俾佢之后冇几耐就过身啦。咁就佢嗰阵时就80岁，咁佢喺去埋第七啦，系啦，呢个就系阿爵士啦。咁佢喺1991年就过身啦。咁佢就喺2011年咧，个国家就发行咗咧呢个朱梅伦嘅爵士肖像纪念邮票，就纪念佢嘅，同埋用佢个名咧嚟命名咗啲街道嘅。嗱，其实呢个中国人最厉害嘅地方系乜嘢呢？喺3几4几年嘅时候，佢搵到钱啊嘛，咁就去筹款，甚至乎叫啲商会捐钱，佢主动捐好多钱，就翻去呢、這个重庆政府就支持呢个抗战嘅。所以好多嘅海外华人咧，其实可能喺而家嘅世界入边觉得，诶、你喺中出边发达啫嘛，帮我咩事啊？其实佢哋嗰个心同埋个根都仲记挂住个祖国嘅，系好翻翻嚟先。好啦，嗱，今集咧我哋跑马仔咁一口气讲咗咁多嘢，我想讲就系、是、无论华人嘅血统去到边，我都觉得系好辛劳咁样去经营自己嘅生活嘅， 个开头都系好辛苦。 系啊，所以咧我哋成日讲咧，点解度度都有唐人街咧，就因为我哋个宗族咧慎终追远，一定有祖先嘅神珠宝，仲保持我哋嘅生活嘅形式。但系就话而家我哋嘅中国人嘅身份呢，同以前唔同，就而家去到嗰度呢就觉得我系强国啊，或者有时候我做啲嘢呢就比较难为人接受。但你见到当年嘅中国人呢去到地方呢就一定系融入咗喺嗰个社会入面生活。同埋最紧要就系呢同当地嘅居民或者政府呢好多时呢有密切嘅合作同埋联系嘅。就唔系话就哇我有钱啊我大晒啊就唔系咁。系啊。 嗰个态度完全唔同。你近代华人点解会出咁多事呢，就完全因为都系共产党统治之后。 因为共产主义有样嘢就唔系咁好嘅呢，就系佢将佢个伦理有啲嘢就抹咗嘅。但以前嗰啲人就好讲伦理关系嘅。即系话我嚟到呢个地方呢，我哋要做尽量同人哋我哋叫做咩话？以和为贵啦，以和为贵。最紧要大家和平共处，系咪？唔同种族、唔同宗教、唔同信仰、唔同肤色，都希望融入到大家生活嘅。虽然我有我嘅传统，但我都尊重你嘅，咁样咯。 你会去谂融合人哋咯？咁而家近代嗰啲唔系噶嘛？就是、你要融合我啊嘛，系 你要迎合我啊？ 冇错啊，你要迎合我啊嘛。 因为我有钱啊， 咁啊变咗系啦，个变咗咧就即系。 出去就唔係去融入人哋，就係同人撒屁啦。 係啊，所以咪好多衝突發生咯，去到邊度財大就變咗氣粗啦嘛。 冇錯， 就冇咗嗰種我哋以前嗰種咧，我哋叫做內斂啲啊， 有錢冇格啦，即係簡單講啊，有錢冇格啦。 因為嗰個信仰精神唔同咗啦。好啦，聊到好犀利啦，我哋呢節都完啦。好啦，今集咧好多就有老表啦， 唔好話係啦，其實幾好玩喎，我又增咗好多知識。 我覺得今集講得好急，好似摩打醉咁樣，寫得太多。 尾嗰度就會急咗少少咯。其實第三節啊，我覺得幾舒服嘅。 係啦，好咁，今集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集同樣嘅時候咧，再同大家見面啦。 係啦，有機會再喺歷史啟示攞。 唔系有好多集嘅啫， 跟阿荣少学下嘢 啊，系啊，迟啲我有啲消息宣布俾大家咧，咁希望大家多啲支持啦，系啦，好多谢晒大家， 好多谢大家， 好下礼拜五见，好拜拜， 拜拜。